天信息的那个题目，因为我们这一个季度都在欢迎圣灵，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待基督徒丰收教会。当我们去年说，哎，今年第一季度进到欢迎圣灵的季节的时候，实际上神那一个极大的圣灵的工作已经在全球展开，特别是在你看到南美洲的那个巴西的复兴，那个最近的复兴，几十万的年轻人呐、啊，他们从这个这些手机当中，所有时间捆绑的时间当中出来，他们怎么样集中在一起啊？集中在一起啊 ，140,000 young people， 他们集中在一起敬拜赞美，真的复兴的活。所以说圣灵在那里做大的工作，已经燃烧起来。这个福音的火也会马上在北加州，在美国点燃起来。所以神已经开始预备我们，欢迎圣灵，欢迎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在大丰大地区真的做极大的工作，是不是？我们讲过怎么样？耶稣还说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圣灵，是不是？就是圣灵，另一位圣灵就是另一位，就是已经有一位，就是耶稣，同样的神的另外一位，对不对？是有位格的嘛？所以今天我们进到圣灵的嫉妒这个题目哦。在那个我在做那个做这个做准备讲到，我都先用英文写了，所以我要跟 Amy 一起翻。他说圣灵的嫉妒是不是很奇怪？嫉妒是不是很奇怪？你觉得怎么圣灵怎么会嫉妒呢？但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中国人讲嫉妒好像是一个 negative， 是一个负面的，但是你知道吗？嫉妒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意思。那在英文里面一个叫 jealousy， 是不是？另外一个叫什么 envy。 envy 是什么意思呢？哎，我看到我的对面的邻居哦，哎，我看他整天都不上班，每天晃来晃去，哎，最近怎么买了一辆用那个 4x4 的那个 Audi 的那个大的车子，哎，我心里就有点不服了。我每天这么认真的工作上班，我怎么就没有办法买他这一辆那个 Audi 车呢？恨不得这一辆车应该是我的。那个叫什么？这叫也是嫉妒嘛？这个叫 envy， 不属于我的东西，哎，我想最好是我的，这个叫 envy， 这个叫嫉妒，是不是？哦，那还有一个呢，叫 jealousy 也是嫉妒。那一个嫉妒是什么呢？那个嫉妒是什么？假设啊，大家假设啊，听清楚，哎，我跟我太太关系很好，对不对？真的，我们相亲相爱啊，相亲相爱啊。真的是从哎认识到现在都相亲相爱，几乎没有吵过架，对不对？像这样，哎，忽然间某一天，哎，怎么我的太太对我好像蛮冷淡的？然后我就发现，哦，发现，哎，结果，哎，有第三者，然后哦，人家说这个人哎吃醋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也是叫人家说嫉妒了嘛？那这个嫉妒是好的，这叫吉尔西斯嘛？这我的太太本来就是我的啊，对不对？我爱她，她爱我，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对不对？怎么可以跑来第三者进来嘛？那我因为是我对太太的爱激起了我的这一个嫉妒，我不要失去我的太太呀，我要把她赢回来呀，这也叫嫉妒。啊，这样叫嫉妒。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有心思，他有意念，他有情感的。啊，那圣经出于在哪里啊？出于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在雅各 James 啊 ，James 雅各书啊，第四章4-5节，他所写到的。那你去读英文的，有些翻译的话他用 jealousy， 有些翻译用 envy，哦，差不多你应该要用 jealousy 才对，哦，jealousy 他。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哦，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淫乱的人原文做淫妇，岂不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神赐下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会嫉妒。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赞美你赐下圣灵宝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他应许说永远不离开我们。主，求你今天 降下那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开启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明白原来耶稣基督的情感、圣灵的情感、天父的这一个期待，原来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他如此的爱我们，主，他爱到一个地步，以至于 jealousy 嫉妒。主，让我们明白这一个真理，以至于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可以活着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你读雅各书的时候，你知道雅各是谁啊？一般认为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是一个真的是在属灵有属灵权柄，他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牧会的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领袖。当他写雅各书的，当他写雅各书的时候，当然当时来说，他是写给那个教会嘛，尤其他在耶路撒冷给犹太人，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所以当犹太人读到这一个的话，简直不可思议啊。他在这里说，他说，哎，你们这些原文啊，希腊文原文啊，我们要搞清楚原文。他说你们这些淫妇啊，哎，怎么可以骂人家淫妇啊，对不对？但是犹太人真的是，哎，真的是他们，哎，不要说信耶稣，信耶稣之前他们是守节心心啊，遵守律法，对不对？道德观念都不错啊，对不对？都会叫他们淫妇啊。如果今天你在读圣经的话，哎，你会怎么读圣经啊？是不是我读圣经我就替我的太太读了，或者我就替，哎，我们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读了，哎，哦，太棒了。太棒了，我那个以为这些，当如果我这一本书，我们把自己放在里面的话，把我们放在自己放在里面的话，我就是雅各所写的那个对象的话，你能接受吗？说啊，我是淫妇啊，哪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个来稍微明白一下，这里到底在讲什么？那根据我们一般的概念嘛，社会的道德啊，这个最基本的，那我们知道淫妇是什么？就是犯了奸淫，你背叛了婚约，对不对？在过去，我跟 Amy 在服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要去服侍那些真的是夫妻关系不好的啊，有的，特别是这里讲到淫妇了，你们姊妹不要用性别啊放进去啊，不是说哎弟兄都很棒。哦，这姊妹有问题啦，等一下你会更明白啊，这个淫妇。哎，我们就发现啊，就 有一次去服侍一对夫妻的话啊，那个弟兄，听说那个弟兄啦在外面有一些那个，反正还有一些这种事情啦，甚至可能也生了另外一个孩子怎么样。所以那姊妹心很疼啊。因为怎么样，哎，我真的是对你这样的忠心，对不对？真的忠心到底啊！你看看，连我们自己的孩子都已经结婚成家有孩子了，结果哎，这个还称为弟兄的那个，在外面搞一些这样子，心里很疼啊，对不对？哦，真的是，当我们去服侍这样的话，看到这样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我们那个做什么？真的是跟他一起哭啊为他们来祷告，求神来挽回他先生的这样一个心。所以这个对人来说，你像这是一个非常人之常情的，对不对？那另外一半如果有出现这样状况，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对不对？好像很亲热，但是呢，一个手已经伸到外面去了所以对于神来说的话，那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他造我，神造我们，是不是？神怎么说？他是我们的什么丈夫，他是我们的 husband。 那神是我们的丈夫的话，那表示我们是谁啊？我们是神的太太啊，神的妻子啊。当然你不要用性别来的话，就是说这一个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的。所以当如果那另外一半，这里讲到用这个太太啊妻子啊这个来讲，是对，如果对神不忠的话，就像我们平时的婚姻当中一样，如果不忠的话，那对神的心会怎么样？也是同样非常的伤害。因为怎么样？当圣灵放在我们里面，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一位，他是有情感的，他不是在那里睡觉的。 我们有时候不理圣灵了，但是圣灵在那里等待我们理他。有时候我们忽略他，但是圣灵一直很着急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把他忽略掉了，但是他还耐心的在怎么样等待我们呢、啊？所以当有出现对神不忠的时候，这个就被称为什么属灵的淫妇了。这个就是雅各所讲的，讲这些犹太人，因为哎，他们怎么样？因为他进到世界里面，抓世界的东西超过要抓神的心了。啊，好，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新郎耶稣的心腹嘛。所以这个概念过去两年当中我们都一直在加强，是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要成为那圣洁的心腹，求圣灵用神的道将我们洗干净，可以归给耶稣基督。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成为那圣洁的心腹的时候，这个世界他绝不会罢工了。你知道最有耐心的是谁？最有耐心的就是仇敌撒旦呐、啊！啊，我们有时候哎努力了哎两个月，对不对？啊，或者更长一点啊，努力了一年以后，哎不行，我们就放弃了，对不对？但是仇敌他不会放弃哦，他不会放弃，所以他会使用各样的方法，那些啊那些诱惑来吸，把我们的心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吸走。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跟耶稣神的关系之外去寻找那些的满足，这个世界真的可以给你很多的满足啊！对，寻找满足的话，把这些作为我们生活秩序的第一的话，那我们就成为这个淫妇，会让耶稣嫉妒，你知道吗？所以耶稣爱我们，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他非常的爱我们，就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什么呀？圣灵怎么样？恋爱我们呢、啊？恋爱我们，你在读《Song of Songs》啊，雅各《Song of Songs》讲那个新郎怎么样？新郎怎么样？爱恋那个心腹嘛，爱恋那个心腹，他爱恋我们到这样一个程度，他不允许我们的心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占领。我们的心完全的要让耶稣来占领了，所以这个是雅各所讲到的淫妇。所以雅各在这里所讲到，当那圣灵恋爱我们，一直到嫉妒，发现我们出了状况，那是因为我们出了什么状况？他就讲到了，他说是什么？我们因为我们怎么样与世俗为友？他说与世俗为友，而且讲得非常严重，就是什么？与神为敌了。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为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 friendship。 那原来希腊文就是 filial 的意思。那 filial 意思一般用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那一个爱的关系，对不对？你跟你儿女关系啊，夫妻，这个就是家庭成员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甚至很 close 的很接近的人际的关系、啊、最好的朋友啊，这样一个关系。但你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你当然渴望怎么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深的嘛，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持守的，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怎么样花上代价时间的，而且我是极力的投入我的精力，全神贯注的在这样一个关系当中。这个唯有这个 filial 本身 是这个意思啊。但是 James 这个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当我们他说与世界唯有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出现了这一个状况。那在这里我们不是说哎哇哎，牧师，你这个讲的啊、哦，以后我从今以后啊、哦，曾经过去在就好像那个出去有些教会也说，哎，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做了，明天哎我不用去上班了，哎哎那个太太叫我拖地板，说哎不用拖了，我现在的心都在耶稣上面了。哦，那个神叫你公司管做一些管理的工作 ，CPA 人家要报税了，说哎不要报了。不要报了，不是的，就是说当神也给我们这些地上的这些事情，甚至产业，这是金钱放在我们手上，那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来管理的，这个不是不好的事情， 钱本身是中立的啊，这个神要是要祝福我们的。我也祷告，我今天早晨在走路的时候我就祷告，某一天我们这个丰收教会的 parking lot 全部停满了 BMW Mercedes-Benz Audi 那些什么 Lexus 名牌车，好不好？有些人在觉得笑，就是神也要祝福我们的。有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如果有一个牧师哦，开一辆好车哦，他说，牧师怎么可以开这样的车子？就说牧师你就该穷到底，穷到最后衣服都没得穿。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很奇怪啊，有时候特别华人教会是不是会有这种概念？但是我告诉你，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神是要将这地上的产业给我们的。因为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给亚当怎么说？所有一切都是给他管的嘛，只是我们犯了罪啊，对不对？所以神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有一个差别。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当我们以世界为由的时候，就是说我为了这一部分的利益，为了这个地位，为了这个金钱，为了这一个某某的那个东西，我怎么样将我的心掏出来了，来给他交换。就是说这个属世的东西占领了我的心，那当我们属世的东西占领我们心的时候，那怎么样，我们就没有空间让圣灵来占领，那我们就没有时间与神来亲近，是不是？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事情嘛。所以我在回想我我年龄还不是那么大，回想信主那个过程当中啊，我过去2001年圣灵大大的充满以后，神第一个要求我就是怎么样？他说给他时间。我现在才慢慢后来搞清楚啊，2006年后来就搞清楚为什么要给耶稣时间，什么意思？当我这个时间所有都花在其他的，我也有很多很好的那些所谓地上的产业可以做，但是将那一步放在那个上面的时间放在神上面，那我的心怎么样？就是回转，开始回转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还是不这样愿意的话，那怎么样？你看到没有？圣灵就 halt 了。我们常常说，我们小孩子说 you hold me， 对不对？就让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这个他爱我们，他就怎么样？那个嫉妒就产生了出来。所以这个是以世界为由 ，James 在这里所讲的啊，在这里所讲。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当神给以色列有十诫嘛啊，其他的律法，他第一个诫命就是什么？他除我以外，除了我以外，没有不可有其他的神嘛，不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所以这些我们不会去说刻一个木头，我们当然不会，但是很多其他的东西事情啊，那些产业或者金钱真的是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过去我被教导的时候，甚至说甚至我们的孩子都成为我们的偶像，不是吗？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我孩子有事啊，我这个星期不能来了，对不对？我孩子今天要踢桌球啊，我那个祷告会就不要来。我孩子最近要考试啊，我要为他煮那个营养汤啊，我没有时间了、啊、是不是？有时候就也变成我们偶像也会有啊。但是求神给我们智慧啊，就是说很好的可以安排好啊，我们有时间可以给我们的神，不让世上的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你就看到说神怎么说，他说不可跪拜那些像啊，就是偶像那个东西。偶像这个英文原来 有一个意思，就是叫 attachment。 什么叫 attachment 知道吗？就是说这个东西就 attach， 就是挂在你的身上了，就是说挂在你的心上了，你没办法拿走，你没办法把它拿走啊，那个东西就叫做偶像了，就叫的偶像。但是神说不能让任何这些东西挂住了你的心啊，所以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他说什么？是祭邪的神。那一个祭邪就是什么？ jealous， 就是 jealousy 的形容词啊，就是中文把它换成祭邪啊。实际上原来意思就是说神就是嫉妒的神，他爱我们到这样一个地步，他嫉妒我们有任何的东西来占领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的神啊，这是我们的神。 好，但是神的嫉妒，刚才讲到，这是正面的嫉妒，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得回我们的心啊。不管是我们在信主之前还不认识神，但是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神用了最大的代价要赢回我们的心，是不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当我们的心还不是跟神有这样紧密的关系，那圣灵在那里嫉妒，神在那里嫉妒，但是那个嫉妒不是说神要放弃我们，神要放弃我们，就像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一样。但另外一般真的有时候有些软弱的时候，不是说要把它放弃，但是神的爱是什么？是要把它赢回来。那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就讲，他说什么？他说神怎么？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用他的慈爱吸引我们。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的应许，就是说给我们的一个邀请。他的爱是永远的。那什么是永远？永远就是 forever, everlasting, 就是从过去、现在、将来，神永远不变的。他的爱永远不变的，就是说他爱的这样一个 offer 给我们，他永远不会拿回去的，而且他要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回转来归向他的归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就像我刚才讲到我们去服侍的一个对夫妻也是一样啊。那个先生结果心脏要开刀啊，对不对？那怎么样？太太怎么样？太好机会了，教训他一下，看他以后还要不要这个在外面啊，这样这个样子啊。但是神的爱不是说只是教训他呀，神的爱是什么？永远的爱，还去爱他。我们跟他待在一起啊，去探望他，病房去探望他。然后他出院以后，Amy 很会烧。上星期晚上多少人来？都没有人来，还是有一些嘛。大家都吃了好吃，对不对？吃了好吃，Amy 就烧很多的菜，然后我们就一起到他的家。他先是出院了嘛，就用这些简单的爱，再一次来吸引他回转啊，吸引他回转啊，跟你太太再次和好啊，对不对？永远有希望的，因为神爱我们，他永远是不会放弃的。你知道在何西亚，大家何西亚先知，你知道当以色列啊陷在那一个拜偶像啊简直不能自拔的时候啊，他们真的是被蒙蔽了，以为那个什么外邦人的什么都好啊，你知道，甚至连他们觉得，等一下经文，他们觉得就是说，连外邦人那个拜过那个偶像的那个葡萄饼啊，也都比他们的那个不管是无酵饼，他们也生产葡萄嘛，对不对？都好吃。但是变成这样的蒙蔽的时候，神怎么样？差派先知何西亚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就像神爱以色列百姓一样，他跟耶和华神跟何西亚怎么说？他说：“你去娶一位什么淫妇？就是我们刚才讲到那淫妇，就是什么？他已经在一个淫乱当中，他已经背弃了那个婚约了吧？然后甚至淫妇他淫乱所生下来，你去把他娶过来啊？谁要？我当然叫我可能不行，我可能不行啊！那怪不得是有何西亚，他是啊。”去把他娶过来，娶过来以后，他们也生了孩子，对不对？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结果那个太太呢？那太太叫什么？叫英文叫 Goma 嘛 ，Goma 是不是 ？G-O-M-E 啊 ，Goma。结果那个太太又不争气，结果呢又跟人家走了，就又跟人家走了。本来就是一个妇，对你这么好，对不对？结果呢，淫心又发，又跟人家走了。但是神又给何西亚怎么说？他说：“你再去爱那一个淫妇。”中文翻成，中文有点那个，有时候翻的不是很那个字用的很假。你再去爱一个淫妇，那个一个淫妇就你看英文就知道，就是说你去再去爱呀、你的太太呀、虽然他离开你，他是你的太太呀、他是你的太太啊，就是你再去爱你的太太，你的 wife。他说：“ 他被人家所、啊、吸引走了、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啊、去拜其他的神、啊、也爱那个敬拜过那些偶像的那个葡萄饼，我刚才讲过、啊啊、然后何西亚怎么样变用多少，他说15色克勒的银子，加上大麦一加美俄半，一加大麦一加美俄半很难念啊，就是也是要价值15色克勒，15加15就是30色克勒。你知道30色克勒在当时的年代是干什么的？就是一个人的身价了，一个奴隶一个身价，就是说再把它赎回来。我们耶稣被卖怎么样？也是30两银子，是不是？耶稣将我们也赎回来，这是神他永远不变的爱，不管他的状况怎么样，神永远要把他再一次吸引过来。而且何西亚跟他的太太呀、勾玛说什么？啊、哦，你独居不好，而且他跟他保障是什么？他也要跟他永远在一起，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神要永远跟他的心腹在一起，耶稣新郎要永远跟我们这些心腹在一起。当我们的心有向这个世界打开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恋爱，以至于基督，以至于基督，他要来赢回我们，赢回我们。所以神对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以色列年幼的时候，神怎么样就爱他，神就爱他，神就呼召他从埃及出来，是不是？然后你去一定要何西亚去读啊，他以法莲，然后以色列，他说我不会丢弃你们，舍弃你们的、啊，啊，我不会再像过去一样。过去你知道索罗马俄摩拉吗的故事？索罗马俄摩拉对不对？他们哎。那个淫乱，对不对？结果神降火把这两个城市毁掉了。那实际上圣经上当这两个城市毁掉的时候，在周围的城市，你去读、啊、那个创世纪19章，你就看周围在平原的诸城都已经硫磺的火烧光，那包括这里所讲到的贾马跟洗便这两个城市都在这个、啊、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周围的。神在这里就是讲什么？神他的一个大爱，他不是要来摧毁我们，他要来赢回我们，因为他有怜悯，他有慈爱。神爱我们到嫉妒的程度，到嫉妒的程度。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都是很多理论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永远的爱？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不离不弃的爱？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嫉妒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样爱我们，恋爱到一个嫉妒的这样一个情感？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来回应啊？所以雅各在这里写到雅各书4章4节5节的时候，实际上我如果用更通俗的语言来讲的话，雅各讲到你以世界为敌为友，就是以神为友、以世界为友就是以跟神为敌了嘛。实际上雅各在这里是讲什么？他说是如果我们与世界为友啊，这是有原因的，不是说一下子 overnight 就变化的，那是有原因的，我们都知道吗？对不对？不能拜偶像啊，不能那个要爱神啊，这他说这是有原因的。他说你为自己，就是我们就在平时的时候就为自己找了好多小小的借口，就好像我刚才讲到的例子也是一样、哦、我这个忙我那一个忙我那个有很多的那个借口，然后过去感到不安的事情，我刚刚就有听到人说啊，如果我3个星期没有来聚会的话、哦、我这个心就不舒服了，我一定要来聚会。但是慢慢的怎么样，过了一段时间，结果发现这种事情已经不再扒着他了，不再他觉得困惑了，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了。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雅各怎么说？就我们就慢慢成为是一个有名号的基督徒，但是是一个属世的基督徒，那些属世的思想行为就会在我们的身上。那发生什么事情？圣灵他恋爱，如此的爱我们，他在那里嫉妒， 当他在那里嫉妒的，就表示我们在伤害神的心，伤害神的心。好，所以我们来回应的时候，真的我们要非常诚实的来评估一下我们自己。尤其在刚才我讲到，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在3月1号今天开始到4月9号的这样一个禁食40天的这样啊禁食祷告当中，我们先来非常诚实的评估一下自己。怎么样评估一下自己？当你评估的话，你差不多就是说我跟我过去的状况来看一下是怎么样，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啊？过去真的是被圣灵得着充满，非常的爱神啊，非常的爱神啊，非常的热情啊，传福音祷告啊，不要说祷告会啊，哦，各个那个小组各个什么组织，不管是怎么样，哦，不管是任何的读经祷告，我都非常的热情。哎，但是现在我再回头一看的话，哎，奇怪哦，我现在怎么早晨起来都不祷告了？咦，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结果发现今天读经的进度都已经不知道拖了多久了。那这个叫评估，对不对？就是你知道这个 gap 嘛，这个差距。这个只是跟我自己过去的属灵的状况来比较，但是我盼望我们对自己评估以后都是比过去属灵上面有进步的嘛，啊，这是这个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实际的评估自己，就是说评估自己说我跟神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所有这些 available 的，啊，那些来看一下，神在我们教会真的是充充满满，带下很多的恩典的，很多的供应啊，不管是属灵的，甚至物质的也有嘛，啊，包括吃也是物质，对不对？啊，但是要提拔我们的那一个热情的，就是说，哎，跟教会里面所供应有的，我是不是已经都得着了呢？哦，听说哦，最近在哦查那个读主日学读启示录，哎，我是不是有跟上？对不对？哦哦，听说现在那个祷告会那个火很热啊，对不对？很热啊，哦，为病人祷告，病人得医治。哎，我有没有在这个里面？就说跟这些跟这教会现在的属灵的状况，我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距离？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还不需要就是说看到就是说，哎，我看到哇，真的是很棒哦，在 Colorado Spring。哇，那里有很大的聚集，对不对？当然最好去那里领受，但是先从我们已经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先这样开始。我想神要 close 这一个 gap 这一个距离，所以以至于我们整体一起可以在这四十天在圣灵的风，我们说欢迎圣灵嘛，圣灵的风一起往前走，这是评估自己。然后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坚定的拒绝世俗的诱惑。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我站在这里， 这个人就从来不受诱惑的，对不对？连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四十天也受诱惑。我们每个人，我跟你说，每天在这个世上，放在这个世上，我们每天都面临世上的诱惑，而且这个诱惑的地心引力是非常强的。只要不坚定一下，我可以跟你说很快就被掳走的，真的真的是这样啊，真的是这样啊，对不对？有些真的是很好的事情啊，对啊，哎，人家有给我很好的 offer 啊，有很好的那个，哎，那你要不要去啊？对不对？那去好啊，去了以后怎么样？去了以后你可能每天就没有时间好好的读经了。所以当我们回到神面前，在这四十天中间，我们开始来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说世俗的这些诱惑，每天不管是网上的还是有时候真的是，哎，网上这个怎么这么多文章可以读啊，我到底有没有必要读这些文章啊？ Coronavirus 有英文版的，有中文版的，哦，还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版的，繁体字简体字的都有，对不对？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真的是很多可以读，但是越读怎么样，我心里就越慌，对不对？但是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拒绝，对不对？我可以有选择，我也选择，真的是我们来回应。然后有三件事你一定要做，你一定要做，一定要做。第一，一定要牢记 所以你今天回去你忘记其他的，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花时间，一定要花时间与圣灵在一起，与圣灵在一起，跟神在一起，不管是你读经祷告，你各样的方法，就是花时间。当我们愿意，我刚才讲过了，神为什么挑战我，他说要你的时间，我现在后来慢慢明白，就是要花时间，真的花时间。当你花上时间，我也讲过，就是花上我们在地上的生命，知道吗？就是花时间跟圣灵在一起啊，跟他讲干什么？你说，哎，夫妻也是一样，夫妻如果都没有很好的时间呢、啊？那有人就说，哎，这个时间 是很充实的，还是什么啊？但是至少花时间在一起嘛，对不对啊？这个感情就会培养起来，然后跟圣灵交谈，跟圣灵讲话。如果跟 Amy 整天在一起，哎，人家说，哎，为怎么样夫妻感情好？他们说怎么样夫妻感情好？有两种答案，哦、有的人说，啊、哦，他叫你做什么的时候，嗯，你就点头就好了，你就不要讲话。哦、有时候你不愿意，对不对？哦、但是我还点头。但这个是什么？我心不甘情不愿的嘛，是不是？也可以维持那个关系，但是交谈就不一样了。交谈就不一样，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不要等到就是说，哎，圣灵在里面要给我们一些刺激，你的每天都可以跟他讲话，跟耶稣讲话，就好像跟太太讲话一样，不要说等到哎一定要太太先开口我再开口，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跟圣灵来交谈、啊、你可以找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圣经的经文、啊、像那个背诵的经文、啊、这些你就化成你一个交谈祷告的语言呢、啊，交谈祷告的语言呢、啊。我自己个人，我上次讲过，我是用 fellowship 这十个字啊，常常跟圣灵讲话啊 ，fear of God 啊，是吧？我要敬畏你哦，就你将那个敬畏的心，就像大卫一样赐给我，好不好？你就跟他这样交谈呢、啊，很简单，没有什么要做文章的，这个真的你自己找一些。没有的话，哎，我给你好不好？好，我给你啊，啊，至少哎，像我们祷告成讲范本，你都可以用啊。交谈，除了交谈之外，你要跟他一起行走。什么叫行走啊？英文叫 walk， 就是说行出来，跟他一起到要去的地方。让圣灵感动我们，圣灵带领我们，甚至是圣灵让我们看见，接着或者是牧者、小组长或者啊这些属灵的。这些长辈或者领袖跟我们所讲，有时候圣灵也使用这些啊。当你自己在读经的时候，圣灵光照你，让你说：“哎，最近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态度不是很好哦，怎么样？”你就跟他赔礼道歉。这个就是与圣灵同行了。与圣灵，当圣灵要带领我们的时候，他是一个目的，他是有一个方向。那我去到这个目的。照着这个方向的话，就要跟他同行了，就把他圣灵要叫我们做的事把它行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四十天当中，神会给你很多的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你至少，我跟你说，你至少，我刚才讲了，你评估自己跟过去来比较，我过去有的，我现在已经真的是冷淡了，你要重新来过。这个是你应该要。另外我们要有突破。突破是什么意思？突破就是说我没有的，我过去现在没有的我可以啦。那个叫 breakthrough， 那个叫突破。每一个人都求在这个四十天当中，尤其我们圣灵的季节，然后我们下个季度叫什么？圣灵的果子，也是圣灵。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要长出属灵的果子，对不对？然后我们有突破，每个人至少有一个，好不好？你不要把它想得很难的，这个突破，你不要把它想得很难了、啊，不用想得很难，对吧？我过去都哎，跟人教会，对不对？啊，那个，这个真的是最近哦，好像啊，这个生活的压力很大，哇，来教会哦，真的是笑也笑不出。但是神说什么？喜乐是良药。可以依你的心，那我就有这样一个选择。我这个四十天，我有这样一个选择，哎，我就可以笑啊！我相信耶稣会帮助我啊！我看到人就笑，哎，不要说，哎，人家看到这个人说，你这个人到底对我有什么意见？对不对？我可以满脸笑容啊，因为有圣灵在我里面，他这样爱我啊。然后，哎，你就现在不能握手嘛，对不对？拳头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对不对？啊， Okay, 但是我跟沃伦还是我们可以拥抱嘛，他喜欢拥抱，我就给他拥抱，对不对？啊，所以，哎，这也是简单的突破啊。所以神圣灵会给你有突破，有突破，有突破的啊，好不好？至少找一样，啊，这个很简单的嘛，至少找一样。主日学过去都早晨，哎，主日学好像要来不来？这个四十天我就来，是不是？祷告会也是一样。哈利路亚，你们看，没有大哥是哈利路亚，是不是？哦，很多的啊、哦，都可以有突破的。当我们这样突破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说求神迹奇事的发生，不，神迹奇事不会自动发生的，不会自动发生的。有时候我们说，哎，当教会有神迹奇事的时候，哇、哦，那个时候多棒，对不对？不会自动发生的，只有我们这一些人啊，只有我们已经在基督徒丰收教会的这一群神的儿女，我们愿意起来在祭坛上面成为那个祭物，让神的火来燃烧我们的时候，你知道吗？神迹其实就会发生的、啊。那些还没有听见过丰收教会，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人，他怎么样就被神的爱吸引过来了，好不好？我们都是参与者嘛，啊，我们都是参与者，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就是这一次。这一次四十天禁食祷告有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为自己祷告，回到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啊， First love， First love 是那个最珍贵最纯洁，对不对？充满了热情对耶稣基督那个、哎、那个幕后的教会，不管历史历代也是一样，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多棒啊，他们有什么忍耐，对不对？他们有持守，他们还有分别啊。有人乱讲圣经，他们都知道啊。但是耶稣怎么说？你们还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们啊！你把起初的爱心啊，你很好，很忙，很棒，但是呢，很热闹，但是你起初的爱丢弃了，这是耶稣所要的。我们跟他的恋爱的关系啊，这是耶稣所要的。他说：“哎，解决的方法。”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从哪里掉下去的，你原来就是说你原来是怎么样的，你离弃了，那你再回到那个原点重新开始，这叫回到起初的爱，还不简单吗？是不是还不简单？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对不对？本来我在叫小组的，因为我现在也、啊、小组 没什么意思，但是耶稣什么，你就回到小组去啊，这个叫回到起初的，就这么样的实际的，对不对？很简单的啊。好，那也是在同一条里面啊。这个有七个方向，第一个大的方向四十天记得，他说我们建立等候新郎的禁食的生活，禁食的生活。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那个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还有一些法利赛人就跑来问约翰，耶稣说，哎，他说我们这些人啊。都禁食啊，他们犹太人除了赎罪的规定要禁食嘛，他们还其他也禁食，他又禁食。耶稣跟你这群人哦，耶稣的门徒嘛，这群人彼得啊，那些约翰啊那些，他说，哎，跟你这些人怎么不禁食啊？对不对？不禁食啊，不遵守律法了嘛，对不对？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他说，哎，新郎还在的时候。就新郎就是耶稣嘛，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陪伴之人，就新当时就是新郎的朋友啊 ，friends of bridegroom， 就新郎的朋友，就是我们这些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欢喜啊。他说不需要记得，他说但是呢，那日子会来，新郎要离开我们，就耶稣上十字架复活以后。真的他 physical body 就身体这个肉身是离开我们，但是他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是啊？离开我们，他说那些日子呢，他们要禁食，就那些日子我们要禁食。为什么要禁食啊？耶稣不在，我们渴慕耶稣啊，我们渴望耶稣跟他有这样一个，就像当年门徒跟耶稣整天在一起啊，扭在一起啊，不管是吵架摔跤还是什么、哦、整天在一起那个亲密的那个感情，对不对？我渴望，我要，对不对？我渴望到什么程度？渴望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渴望到我这个大卫王都不顾了。你知道什么叫大卫王？啊，我里面的胃啊都不顾了。那现在来说，我们说四十天禁食，你可以禁食物，但是哎，我那个手机我都不顾了。哎，手机哎， 所以又在那里发一篇文章或者怎么样。但是哎，我们在城墙上面的，包括早晨的，对不对？哎，这个你要看的，这个你要参与的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不必要的，就是说我这个心一直想住耶稣啊，我不能不要他，我太需要他了，我真的是哎，我要放下那些其他的东西，我就来追求耶稣基督。这叫等候新郎的进士，这个不为什么目的啊？等候新郎进士不是说，哎，我当然我们进士啊，要带下那个，当然是个人的福星，教会福星，国家的那个福星。但是等候新郎的，就是说我单单的将心交在耶稣的面前，跟他连接，我只要讨他的喜欢的就好了，我都满足了。你要来试试看哦，你要来试试看。在2006年的时候。我讲过了，哇，今天好像时间有一点，哎，大家有点耐心嘛啊，再过五分钟就结束。好，那个2006年的时候，真的是圣灵就2000年圣灵被圣灵充满以后，这个教会以后生命开始那个翻转，神要叫我把时间给他，我也开始啊，把时间挪给神了。到2006年的时候，我开始明白，就是说这一个等候新郎的进食的这一个道理，我也开始试了。后来我就发现，对耶稣的那一个爱啊，在这样进食当中哦，会越来越浓厚，越来越浓厚。那是什么道理呢？这个进食当然是一个 volunteer， 就是说你自愿的进食。耶稣从来，神从来不强迫我们，是我们自愿的。我讲进食也包括你可能进手机自慰了 TV 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当你这个肚子哦，或者你所抓的那个东西一定要的时候，你不能去碰它的时候，哎，神创造我们呢，我们里面那个灵哦，开始怎么样？恢复说，我要来想到创造我的神，我要想到耶稣，我要来依靠他，我要来抓住他。可能你在上班的时候啊，哦，因为近视，哦，这个没有气力了，打电脑都眼睛都有点昏花。但是我想到，哎，耶稣，我爱你，你给我力量，我今天工作还是可以做。你慢慢你的心跟耶稣就自然的连在一起了，而且慢慢你养成习惯以后，你会有这样一个期盼，就好像。跟恋人恋爱一样，假设你定了某一天，哦，不一定是三餐了，我这个是专门等候新郎的，你就很盼望那一天到来，就好像，哎，要见到恋人一样。你要试试看。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问我了，他说，哎，他说涛哥，我对耶稣都没有乐趣，有什么样办法挑旺我对耶稣的乐趣？我说很简单，你就不要吃啊， 你一个星期不要吃就好了，你去试一下，你一天不要吃，你算几天不要吃，你就知道那个饥渴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我们有点肚子饿，有些可以用的东西，哎，把它暂时放下，我们灵里面的饥渴开始被点燃起来了，你的身体不会再成为你的控制的东西了。40天禁食祷告，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好，我们要来结束了，对不起。所以当耶稣说完，我们请进拜堂来。当耶稣说完这一个，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我们要进食，我们要等候他，我们跟他建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盼望耶稣早点回来，我们盼望神的爱每天不断的激励我们，来浇灌我们。我们盼望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耶稣接下来讲什么？你在马太福音第9章啊，或者那个在路加福音那个第5章，马太福音也有讲啊。耶稣接下来，同样的35节、36节，当然耶稣那个时候圣经没有章节啊，没有说这一节呢。耶稣又对他们说什么？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怎么样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刺破了，并且所刺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他在讲什么？他说，也没有人，就是说你把 新酒倒在一个旧皮袋里面。如果你把新酒，因为犹太人太知道了，犹太人喝葡萄酒嘛，把新的葡萄酒倒在一个旧的那个酒的皮袋里面，那个旧的皮袋是什么？会裂开，因为酒会让这个皮袋发酵，那皮袋就坏掉了，那个酒就怎么样漏出来，浪费了，而且这个皮袋坏掉。他说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面，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面，就是什么？圣灵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欢迎圣灵，我们说欢迎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圣灵的工作每天都是新的，他要浇灌我们，他要充满我们，尤其在3月1号到4月9号的这样全球的禁食运动当中，就像当年约翰所说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什么呀？神的灵要充满凡有血气的，神的灵要充满我们，那是一个新酒，那不是一个陈酒，因为神要做的是什么？新事，神要做的是奇事。但是神在这个地上寻找有新的皮带，那些新的皮带如何的产生？耶稣在前面说，那些等候他的人，那些在耶稣回来之前在那里热爱耶稣的人，那些甚至是在那里进食放下本来所拥有的，不再与这个世俗为友，那个心完全与耶稣的心在一直连接的，那是耶稣的心腹。神在这40天当中，他要再一次来激励丰收教会。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心腹的教会，是不是？那心有要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爱耶稣的热情再一次眺望起来，那耶稣成为我们唯一的爱。你知道吗？当犹太人他们在预备承接一个新酒的时候，对有一些犹太人来说，他可能经济上面的能力，他没有办法说去到 grocery store 买一个新的皮带装新油，但是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是有一个新的皮带，旧的皮带，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也知道旧的皮带可以更新啊。今天虽然我们有时候好像还活在过去的30年之前的那一个属灵的光景当中，圣灵的那个更新的工作还没有看见，但是虽然是那一个旧的皮带，但是犹太人怎么样？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原来旧的皮带他把它剪掉，就是说他先把里面任何的陈的酒倒掉，然后把它剪开来破开，然后放在太阳底下让它晒干，然后再用他们的橄榄油那些膏油啊，把它膏里面外面涂涂涂涂膏油涂好，然后再把它封起来，当新酒再装进去的时候，那个皮带已经是一个新的皮带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要今天在我们教会所做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个旧皮带不能被使用了，但是借助这40天的禁食祷告，我们说我们先把原有的那个思想模式，原有一个想法，不管是哦这怎么样成功，过去是如何的成功，我把它全部倒掉。你要不要全部倒掉？就像你空，你这个胃已经空了，对不对？你禁食，你的胃空了一样，把里面的全部倒掉，倒出来，然后怎么样？把它剪开。我借助禁食祷告，我要剪开我的心，让圣灵可以住到我的心里面，我的心不再向世界唯有，我的心要裂开。当我们的心裂开的时候，神怎么说？在约翰书里面说， 你不是试炼你的衣服。他说你们要试炼你们的心呐、啊，在这之内试炼我们的心，呼求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拯救。我们相信那 coronavirus 要消失，是不是？神要来医治，然后怎么样？用那个膏油涂抹在这个皮带的里面、外面。圣灵的膏油可以涂抹在我们里面，圣灵已经居住在我们里面了，让圣灵继续工作，涂抹在我们的外面，以至于能看到我们是有圣灵的果子的，是不是？然后这个皮带，他说再一次合起来以后，那新酒浇灌下来的时候，这个皮带不会裂开，不会露出，那新酒就是圣灵的新的工作，不会 bypass us， 不会就从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旁边走过去，我们遗失了这一个圣灵的新的工作，好不好？如果是你的话，说我要来回应，我要来回应圣灵，他恋爱我们到基督这样一个神永远的爱，在这一个四十天的禁食祷告的这样一个季度当中，我要来试一下，我要将我的心来思考，我要道出所有一切过去的，让神的恩典来涂抹我，以至于我可以承受神在这个新的季节里面，神要在你我生命当中所做的新事奇事，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请杨哥来带一下。 每早晨天见亮时刻，你歌声翩然入耳，如甘露苏醒我灵，享受你甘甜同在，正盼望在片刻连接，静静听你爱指引，多想把时间凝住，将你深留在心头，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良人来染我心。没想到如此的大爱，白白地倾倒于我，虽然黑你看为美，把我当作你宝贝，痛苦中你紧抱着我，珍惜地捧着我心，羞耻是你的宝血，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这一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奖杯，生命河都将洗去，当我站立天堂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伸手擦去我眼泪，喜乐大笑尽荣耀，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良人来染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 属你，敬拜你，俯伏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耶稣，耶稣，我心渴慕你。耶稣，耶稣，我心渴慕你。耶稣，耶稣，我心渴慕你。耶稣。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倾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良人，来让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俯伏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倾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良人，来让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俯伏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敬拜你，俯伏你脚前，爱慕你。请问你心。 是的，亲爱的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用你的话来亲吻我们的时候，主，我们也来亲吻你。主，我们要来亲吻你的心。这是何等长阔高深的爱，充满的心。主，谢谢你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有软弱，但是你永远不放弃我们。主，虽然我们有跌倒，但是你爱的大能就将我们扶起来。主，虽然我们有成见，但是呢，圣灵的工作要来再一次接近我们。虽然我们活在过去的旨意当中，但是呢，圣灵的更新的能力今天要在接受这四十天的禁食中间，心就要充满在我们这一个新皮带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以至于嫉妒我们有一点像做这个世界的心。主，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撕裂我们的心。我们欢迎圣灵说再一次来占据我们的心，完全的占领，让我们的心成为圣灵可以乐意居住的居所。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求圣灵的能力工作，神的心思启示，神迹启示，借着在你面前的基督徒丰收教会，爱你的儿女们，耶稣基督的心腹们，就彰显在大泼莫那地区，在这幕后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位家人同在，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